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34集，洪水造成的损害超乎想象，到处都是道路坍塌或者隆起，即使看上去平坦的地方也有无数微小的裂纹，就像网眼，一踩上去裂纹处就渗出水来，因此每迈出一步都很缓慢。众人都手持类似拐杖的东西，边探着地面边前行，完全无法预测何时何处会有塌陷。 再来一次大地震，这里就会面目全非了。 户田边低头走路边说， 你是说道路会垮塌吗？ 不仅是道路，建筑物的地基也已经受到严重破坏，甚至刚刚还矗立在那儿的大楼突然垮塌也不奇怪。 啊！ 太医大声说， 你别吓唬人啊大叔。 不是吓唬人，我说的是事实，现有的建筑没有一栋在建造时曾经设想过这样的情况。 出发两个小时后，右边终于出现了一栋熟悉的建筑，是专利局。从它旁边右转再直走就是首相官邸。 哎呀，终于到了， 户田叹息道。然而往右一拐，没走几步一行人便无路可走了。前方出现的情景几乎让东树头晕目眩，数量众多的损坏汽车将道路完全堵死，大型货车、小轿车、公交车，各种各样的车撞在一起重叠挤压，没有人能通过缝隙，攀登也很难。东树回想起世界正常时的模样，这个路口通常交通流量巨大，在人们消失的瞬间，没有了主人的汽车横冲直撞，制造了挡住他们前行的障碍。 离得这么近了还要绕路吗？ 小峰愤恨不已地说，但没人附和也没人鼓励，其他人都默然，似乎都已经习惯了事情不顺利。承载改变方向继续走，大家默默地跟在后面。来到溜池的路口附近，终于有看上去能通过的地方，大家一边挤过损坏汽车的缝隙一边通过。承载停下来回头看着众人， 在这附近休息一下吧。 在这里啊，不是就差一点了吗？我们一口气走过去不好吗？ 对啊，咱们还是趁地震没来赶紧前进吧。 小峰表示同意。 不，大家一口气走到这儿应该很累了，离目的地确实只有一点距离，但那条斜坡很陡，所以休息一下为好，而且还不知道首相官邸的食物状况，我觉得趁现在先填饱肚子再说。 我同意。有个很有名的爬树故事，说的是爬上树后要下来的时候，离地面差一点时要特别小心，那个时候最危险。不勉强自己在这儿歇歇脚也不错，问题是在哪里休息。 去那边吧。 承载说着指向路边，那是一栋有几家餐饮店的大楼，抱着孩子的太医一言不发地直走过去。 这小子真是 户田苦笑道。大家受到感染神情也和缓下来，众人进了大楼三层的西式居酒屋，这是一家连锁店的分店，选中他的人是太医，理由是这种店铺经常使用袋装熟食。众人找了一下，的确如此，不仅有咖喱和肉酱，还有袋装的蔬菜汤和炖牛肉，汉堡也是真空包装的。 要是能加热一下再吃就太幸福了。 太医盯着碟子上的汉堡， 难得有煤气。 这家店的热源是液化石油气罐，这意味着只要没故障就可以使用小炉子。 可别说求你了，让我试试，我可不想在你一碰按钮的瞬间就砰的一下被炸飞。 没错，在大地震之后不做任何检查就使用煤气，那是自杀行为。 成灾追加说明，太医可怜兮兮地开始嚼汉堡。 虽然已经习惯了吃凉的袋装熟食，但没有米饭和面包还是难受啊。 小峰吃着香肠说道。 啤酒可是这店里的大买卖啊。 户田遗憾地说。 进居酒屋不喝啤酒，这可是头一回。 忍忍吧，首相官邸里应该有啤酒。 我明白，我又不是发牢骚，只是说这是头一回。 明日香和菜菜梅往白芦笋上浇了调味之后吃起来，他们找到了白芦笋罐头。 嗯，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吃沙拉了啊，这也太好吃了。 明日香说着抬手比了个 V 字手势。荣美子让婴儿喝着出发前调好的奶粉，美宝吃着布丁，何赖打开油渍沙丁鱼罐头，就着咸饼干吃。东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大家开心的笑脸了，过了好多天现实困守的日子，任凭是谁都会变得怪怪的，他心里想到。 即便只有冷的食物能自由的吃，也缓和了大家的心情。 用一个小时吃了饭，又得出发了。跟吃饭前比，大家表情格外明快，脚步也轻松了。 哎，到了的话得坐坐手枪的椅子吧。啊， 户田边走边说。 喂，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 明日香小声对东树说。 什么问题啊？ 那个首相官邸到底是什么地方？ 走在前面的小峰笑起来，回头说。 不明不白就来了。 我不太清楚嘛，是首相家吗？ 首相住的地方是首相宅邸，官邸是首相旅行职务，也就是工作的地方，但两者都在同一个区域。 哦，感觉好微妙啊。上班近是好事，但这也太近了吧，根本没有从工作中脱离出来的感觉。 当然了， 小峰又回头说道， 首相是一国的领导，是最高指挥者，他要是从工作中脱离了，那就麻烦了。 嗯，没错，要好好使唤他。 东树听着议论，感到大家不仅脚下轻松了，说话也轻松了，一定是想到很快要抵达目的地了，心情不禁振奋起来了。 各位，从这里上去就是首相官邸了。 啊，太好了。 太医大声喊道，冲上前去。 加油啊。 紧接着他的脚下破了，既不是塌了也不是裂了，那样子只能说是破了。太医站的地面迅速下陷，像块厚布破了一样开始陷落，裂口瞬间扩大，延伸到东树等人脚下。东树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回过神来人就已经失去了平衡，趴在路上，而且道路像滑梯一样倾斜了。东树环顾四周，不禁惊呆了，荒谬的事情正在发生。他置身于陷没的道路中间，不光他，还有小峰、明日香和户田。像滑梯一样倾斜的道路最边缘处是太医，再往前便是流水，发出不祥的轰隆声。 快爬上来。 上方传来成灾的声音，其他人没有掉下来，绳索扔下来，大概是何赖带着的。明日香、小峰和户田都抓住绳索爬了上去，东树抓住绳索后向下看了看太医，太医用右手抓住道路的裂缝边缘，坚持着不往下滑落。他不能使用左手，是因为那只手抱着婴儿。 太医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来救你。 东树抓住绳索往下滑，水花溅在脸上，原以为水退了，其实道路底下潜藏着激流。差一点就能够到太医时，绳索长度不够了，东树向上方大喊， 再放一点绳索。 不一会儿，东树看见了成灾的上半身，成灾把绳索缠在身上，尽可能地探出身子，可能有人正拉住他的下半身，绳索因此又长了一点，手就要触到太医了。 太医，左手伸过来。 不行，万一小五的人掉下去就糟了。 那右手呢？ 太医摇摇头， 右手一松就掉下去了。 东树咬着嘴唇望向上方，希望绳索再放长一点，但他明白不可能再长。 东树，衔接小宝宝。 太医左手托起用毛巾包裹着的婴儿慢慢伸过来，虽说是婴儿也有近10公斤重，很费力气。东树拼命伸出手，一把抓住包裹婴儿的毛巾，他确认婴儿没有掉落之后向太医示意， 好，可以了。 东树一只手抱婴儿，一只手攀绳上了斜坡，蔡蔡美两手尽量伸出接过婴儿。 我来替你。 不，没时间了，我去。 东树抓住绳索再次向下，太医用双手抠住路面，下半身完全浸在水中，猛烈的水流将他往深不见底的缝隙里拖拽。 把手伸过来，快！ 东树大声喊道。太医抬起头，脸色苍白，除了被水流拖拽，他刚才也耗尽了体力，他嘴唇颤动，似乎在说不行了，眼中浮现绝望之色。 坚持住，伸出一只手就行，我拉你上去。 太医用右手抠住地面，慢慢抬起左手朝东树伸过来，再有几厘米两人的手就能碰到。这时有东西打在太医脸上，他喊了一声，身体后仰。与此同时，他扣住路面的右手松开了，太医惊恐的脸转向东树，两眼圆睁，嘴巴大张，他的额头在冒血，也许是被小石头打中了。像拙劣的仰泳动作一样，太医双手猛滑，这姿势东树在慢放镜头里见过，有种时间缓慢流逝的感觉，仿佛不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。太医带着天真的表情被吸入水中，直到最后他还是眼睛圆睁，嘴巴大张。在他消失后，缝隙中只留下深深的黑暗，水流向那黑暗哗哗流淌。 太医！ 东树叫道，直叫的声音沙哑，他听见叫声中夹杂着惊呼和怒嚎，那是上面的伙伴们发出的。东树仰头说， 放下绳索给我，我从这里垂下去。 成灾摇了摇头， 上来。 可是 放了绳索你就上不来了，快上来。 可太医就 我知道，所以你快上来，求你了，按我说的做。 东树咬着牙又看了一眼太医消失其中的黑暗缝隙，低着头向上爬，泪水溢出眼眶，无法止住，想憋住声音但还是哭了出来。东树脑海里出现了红色的箭头，能见到太医是因为他在路面上画了红色箭头，在红色箭头前面太医在吃寿司，还做给东树他们吃。无论何时太医都充满幽默感，令人放松，可是自己没能救他，让他死了。东树上来后跟成灾四目相对，成灾也是双眼充血，双颊鼓胀，太阳穴血管闭现。 我没能救他， 我都看见了， 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变成这样。 来到地面，东树蹲下身，蔡蔡美和明日香放声大哭，荣美子和美宝也在哭泣，小峰、户田和何赖都低着头。 因为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，也许吧。 法则？什么法则？ 这个世界是为了让悖论合乎逻辑而制造的，所以为了宇宙，人类还是灭亡了吧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